心海。那么多年了不曾改，忽远忽近，时辰又时现，会不会那天断了线。从现在开始起，把你抱在怀里，倾听你的委屈和小秘密。 多年了不曾改